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继续介绍新加坡诗人陈瑞宪嘅作品啦。 系啊，呢位奇怪嘅诗人，其实佢依家点样我都唔知，70几岁啦，应该系。 嗯。 啊，佢喺大陆咧有展览嘅，几年前。 是画的展， 画展是啦，没有其他资料啦。咁我想他都仲继续在度创作紧，起码画是创作紧嘅。今集呢，我会讲一啲呢，喺佢嗰本诗集入面呢，属于后期嘅作品，就係80年代甚至90年代写嘅诗。你会发现佢喺语言上面呢，变得呢更自然啲，同埋呢係冇咁古怪。 系冇咁魔幻， 系冇咁魔幻，但系佢嘅想象力咧都仲系咁古怪，可以讲。咁佢1982年咧写一首叫《新城镇》嘅诗啊，咁新咧既系指未来啦，我谂咧亦都有多少有指向新加坡嘅啊。佢写紧嘅一首系科幻诗嚟，可以讲。佢想象紧未来发生嘅嘢，我哋听听呢一首诗。 《新城镇》，陈瑞宪。我们用外科手术刻两个不笑时也在笑的酒窝，榴莲光亮，西瓜三角形，豆芽断根。我们用综合粪土来种味道跟番茄一样的莲花，而野山参长于一瞬。机器人猛敲房门，枕边人迟迟转醒。昨夜走后，他忘了充心电，把床单反为草皮，让设备拖他神魂。我们在高楼间乘音速火车，按钮在窗口做阵小雨，随着在办公室泡一阵太阳，才放出一只发条夹，烧着分拣去吸住在太空的毛球。我们的身心工厂自足，饥饿是一种奢侈。激光在念经，案头电脑在画画、作曲、写诗。 新城镇就是新加坡诗人陈瑞宪的作品。 是的，其实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他不写新世界而写新城镇呢？其实在入面你可以感觉到，虽然去了未来，嗰啲好镇嘅、好乡村嘅嘢咧，仲继续存在，但系点样存在呢？头先我哋听到啦，佢话佢将好多嘢都改变咗。喺未来嘅世界，榴莲系光滑嘅，西瓜系三角形嘅，豆芽系冇根嘅。咁、 嗯、 最搞笑、最讽刺嘅就系、是，其实佢有少少讽刺一啲基因改造嘅吓。佢话用综合嘅粪土嚟种，味道好似番茄一样嘅莲花。咁呢度系好讽刺，点解你要食番茄嘅味道？点解唔食番茄要用莲花改造成番茄嘅味呢？啊，跟住慢慢落嚟，你会发现哇，越嚟越荒诞啦。同你瞓喺一齐嗰个人呢，系要充电嘅，佢个心要充电嘅。饮完酒之后，但系要充完电之后呢，佢又去模仿翻人类，模仿翻人类做咩呢？佢要将张床变翻做草地啊，去做神韵啊，但系要搵样嘢拖住佢做神韵嘅。但其实呢啲嘢好多依家发生紧啦。1982年预言嘅嘢，依家我哋可以，我哋依家都系用好多时候用机器拖住自己做健身㗎啦， 吓 唔系真正嘅健身啦。咁跟住落嚟呢，佢话天气呢都系自己控制嘅，但系最可笑嘅呢就系话，佢去寄一封分拣啊，请拣啊，寄俾佢住喺太空嘅一个亲戚嘅时候呢，佢系用一条上链嘅夹子。喂，应该发 email 噶嘛，或者系应该用另一种好前卫嘅手段，但系点解佢最后用机器模仿翻嘅仲系生态嘅嘢呢？佢完全可以直接将呢个分拣用火箭啊、飞机带过去都得噶，点解要用一只夹子，仲要系上发条嘅夹呢？啊，其实你可以睇到，虽然去咗未来，佢仲不断咁样怀缅紧过去嘅时代，飞鸽传书嘅时代，吓咁激光念经。我电脑画画作曲写诗，依家已经系存在咗噶啦， 系啦，拜神添啦，喺个电脑里面。 激光念经系好正常啊嘛，依家你譬如 CD 用 CD 咪系激光读个 CD 入边啲经文出嚟咯。 不过我最中意佢就话饥饿是一种奢侈。 系啊，咁我哋依家都系噶，哇，饮饱食滞，唔单止系身体嘅饱足，心嘅饱足更加其实好可怕，就系资讯塞满晒我哋嘅脑，无时无刻。你 Facebook 啊又好啦，网上各种嘢，即係你任何时候都係塞得好充满嘅，你嘅脑你係冇办法放空自己嘅思维。 哇，大家记住呢首係1982年嘅作品嚟㗎。 三十几年前嘅预言吓。 係，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巴里摩。 巴里摩，陈瑞宪。一个女儿出嫁，一个父亲的新丝，烧成一束璀璨的舍利，雕在横梁的油灯，总有一天影苦他影。昨日所以把我从道和梦，从巴黎的摇篮迎回闹市中。花是男男女女盛开的耳朵，我的脚腾起在行人道上，行人道的瓷砖长青竹，像滚动的野火那样长青竹。大道梦幻长廊，购物大楼是层层的梯田，在竹轭中摇曳，车声是卷不完的涛声。大厦组大山脉穿着烟雾，日出我不忘你静定的海滨，日落我为你霍霍点火。巴黎给我走，闪开排排文件格，否则是夹死的灯笼。家彩的林中火焰看不见，加倍的虫鸣听不见，所以再奔胜存，植入你的墨语。今日在庙庭内，巴黎给我一只公鸡。 巴里摩又真系佢回复翻以前风格嘅，但系咧入边咧比较有趣嘅就系话，咁其实巴厘岛去过旅游嘅人都知啦，佢唔单止系嗰种即系南洋风情呢啲嘢吓，即系大洋洲风情嘅嘢，佢都有好多好新嘅酒店啊、购物长廊啊嗰啲，咁佢入边就写到啦，系私人嘅意愿，佢作为佢将自己想象自己系一个巴里摩，系一个可以控制巴厘岛嘅一个魔幻嘅魔王，咁佢又将呢啲购物大楼咧变翻做梯田，吓将啲车声咧变翻做海浪嘅涛声， 哇！ 啊，其实都几有趣嘅，就咁大家啲男男女女又翻去过去，系一种好淳朴嘅，唔系为旅游而存在嘅，吓咁依家你当然啦，你而家去到巴厘岛，所有呢啲表演嘅全部都系 安排好噶啦，吓， 但系以前唔系咁噶嘛。以前他想象的就是巴里摩的时代呢，我们喝酒唱歌跳舞都是为自己的。 哇，这首巴里摩，那我去巴里的时候听听都挺 好。这首是我唯一见过一首写巴里 的诗的汉语诗，虽然我们都成很兴去巴里岛玩。 巴里摩，那跟着下来我们要听单数疆域。 单数疆域，陈瑞宪。当村长回首，一指纹才从他的双眼看出这是还有人烟的人造雪原。他的衣着跟身边的壳一样整洁，除开木炭、壳顶、骨肉的枣皮红、香椿芽嫩绿、鸟羽翠和蜜蜡的绞黄，其余房屋也好，轿车也好，都一律又成羊脂白。口舌多而只发一种语音，其余是污泥混米汤的梦艺，污贼莫残影，一切名词不再有复数，胡姬只剩一款，咖喱一味，马铃薯、小牛肉、碟鱼，过水就算手发高，番红花、松露菌、猴头蘑，比比是生僻字，就连豆腐笋丝也结屈傲牙，白色九层糕、白色咖啡粉、白地、白月、白星的川崎，失忆，舅妈不记得外甥女，聪明的黄狗拐过了街， 就没了踪迹，忘掉示爱时色，男女一直在浩浩的沙滩上发令，一入公园半天才摸到出口。有一个公园名叫半年，灵镜在博物馆失窃，村内唯一的剧场只有白灯光。就这样，他一眉涂褐石粉，一眉沾青菜泥，头插自鸡尾，颈垂双头蜥蜴，额头吊金，双眼赤火，成了村内的首席疯子。他硬要把头挤入树木，树皮有裂纹，似乎有他曾经认识的自祖。他奔出白色水门钉的覆盖，狂舞到旷野，踩着兽蹄鸟爪向前走，要永远向前走，走过祖坟，走向伊士曼七彩的天明。 单数姜域都是陈瑞宪的作品。 单数姜域是一首很奇怪的诗，因为它都长长地，它里面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段都在罗列一些东西，罗列不同的颜色，那些颜色呢全部都跟一些动植物有关的，里面呢有罗列很多食物。据我所知呢，陈瑞宪还是一个美食家来的。你看到他说他写到咖喱啊、马铃薯啊、牛肉、 松露菌、 松露菌啦、猴头蘑啦等等，哇，写得好月色生香啊。咁他仲忍唔住呢讲一句话，过水就算手法高咁样嘅一种美食嘅评判喺入面。咁入面呢你会睇到即係几种感官嘅交错啦，味觉啊、视觉啊、声音啊等等。但係入面呢有一啲段落呢，你就会发现佢突然间陷入咗一个好似一种荒诞小说嘅境地啊。比如话失忆症，就令我諗起呢葡萄牙嗰位小说家萨拉玛戈，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写失明症的。其实失明失忆这些都是象征着一个民族呢陷入了一个失去自己根的境地。这里入面都是的。其实他入面他搏命想还原回以前所谓单数疆域，即是一个更加单纯更加是孤独的，未同西方文明接触或者未同所谓现代文明接触的时候的其实这个南洋民族的东西嘛。但是到最后呢，最后一句是很讽刺的。他说他虽然他是披到即是整个部落人这样，又挂住啲蜥蜴又挂住啲鸡尾这样行，行过祖坟呢，结果呢最后一句是行向伊士曼七彩的天明。咁如果係老一辈嘅人呢会知道係伊斯曼七彩係咩，你知唔知？其实係指以前彩色电影刚出嚟嘅呢伊斯曼，係呀，係一种菲林嘅意思嚟嘅，係呀，七彩电影被称为伊斯曼七彩电影咁样。即係原来佢做咁多嘢，最后佢变成就好似啲印第安人咁样，被拍咗落电影入面成为一个猎奇嘅意象。呢首系一首好可悲嘅，前面咁丰盛嘅嘢，咁多色彩，但最后原来呢啲色彩系为一个电影工业而存在。 系，哇！呢首单数疆域开头睇嘅时候，真未去到最后尾一句。 系啊，最后一句反转，其实前面佢已经有暗示了。佢话咧，啲指纹喺佢只眼度睇到人造雪原，系人造嘅。当然啦，你喺南洋点会有雪原呢？已经会睇得出哦，呢一切原来都系布景嚟嘅。 是，其实令我想起一些即可能中东的地方，是的，有钱的地方。 即是很明显是西方人拍的那种猎奇电影啦。 是，同埋人造可以好多好多嘢，是吗？ 是啊，这首是他86年写的诗。咁其实呢在80年代后期到他后来呢，听讲他就会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咁我哋会睇得出呢好多更加沉着更加沉静嘅嘢喺佢嘅诗入面出现，同埋好多佛经嘅故事呢。咁其实呢南洋嘅佛教又唔同㗎嘛，小乘佛教嚟㗎嘛，同我哋大乘佛教又唔同㗎。嗱，我哋听一下。 三情，陈瑞宪。二金蝶由一部选择的封面飞出，一石成蒜，白马疾走入芦苇田，雪的微意立显，一谷向南山微笑，自落便有了定论。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三情就是陈瑞宪的作品。 三情呢是哪三样东西的走过的路程呢？一情呢是两只蝴蝶飞出来的。那这两只蝴蝶如果在我们东方的想象里面，梁山伯祝英台啦、或者是道家的东西啦、庄周啦那些，但是他没有说是什么选择，是一部选择就飞出来。跟着呢去到第二段呢，又是这个白马过隙的意象。白马过隙意象呢就在即系先秦诸子哲学入边出现咁啊，光阴嘅匆匆流逝，当然啦喺佛教入边亦都有嘅，形容咧即系时光一去不复返，就好似一匹马跳过一个空隙咁样。咁雪嘅微意立显啊，其实雪亦都系永远出现喺佢诗入边咧，都意味住系同佢所处嘅当下现实系唔同嘅。雪嘅微意喺呢个白马度出嚟，系咩微意呢？白马仲有一个象征就系、是、白马非马嘛。白马非马同雪嘅微意系相对应嘅，就系话呢样嘢雪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名，唔系一个实。因为佢系冇办法见到真正嘅落雪嘅佢身边。最去到最后一段呢，就去到咗系喺陶渊明嗰度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嘛。但系呢度佢写得好有趣，陶渊明唔见咗，系嘅菊花向住嘅南山微笑。即系呢个忘我境界啊，佢尝试写到比陶渊明更高一层次，就系话哦，人其实或者诗人存唔存在都冇所谓啦。其实自乐即系最好嘅快乐咧，本嚟已经存在喺呢个菊花同南山之间，就唔需要陶渊明喺度采佢同埋悠然呢两样嘢。 好似人就多余咁。 系啊，呢个境界非常之高，所以我都好中意呢首诗，即系一个系好认真思考个佛理啊，或者系。其实在那个陶渊明的时代，儒家的道理都是这样的。 有二金蝶，有白马，亦都有一菊啊。 是的，最后去到菊这个的时候呢，前面那些遗憾，比如说蝴蝶啊，可能是情的遗憾，马呢可能是时光的遗憾，已经不再重要了。 哇，好难哦。 是的，好深呢就是参，但是如果你从宗教角度去参，是可以参得破。 是三情。最后呢，我们要介绍古墙。 古墙，陈瑞宪。有一面墙，远在苦子涉光过来以前，就挡在河口。苦神每逢月光明亮，在赏月的夜晚，一眨眼，那面墙就光一声，在他的幻觉中倒下。事物一样古榕前上，又呆呆横立大地，就叫人鬼吓呆。清光月色在眼前，墙在榕苏间，苦神工兵团开始在墙基挖掘时，向上看，看到千万游魂立墙头，都冧冧烈烈朝下望。有一面墙带着青龙的影和玄武的爪迹，向在江河摆渡的人心眼频频显现，又在自苦猎户年年的噩梦中频频显现。 古墙其实仲难过刚才那首古墙，因为表面上看来呢，它是一个故事来的，是一个预言来的。诶，有只老虎，老虎出现了幻觉，看到一面墙倒塌。咁其实关键词喺边度呢？喺呢面墙上面有青龙同埋玄武嘅爪迹。嗱，我哋知道啦，青龙、玄武呢，仲有白虎同埋朱雀啊嘛，系我哋华夏传说嘅四个方位嚟噶嘛。但系呢面墙呢，点解会墙上面有青龙同玄武嘅足迹呢？呢、這个墙嘅存在系为咗俾呢只虎推倒。咁呢个虎同埋龙同埋玄武都存在嘅时候，咁仲有朱雀喺边度呢？佢又冇写到。 咁反而呢係由一个猎户呢反复咁样，佢係梦恶梦梦见呢栋未推倒嘅墙。如果你喺佛教嘅角度嚟讲，其实经常就会有呢种心魔心障嘅，你点样打破佢啊，点样所谓南拳斩猫呢，你点样将呢样嘢係你心入面架牵嘅嘢推冧佢斩断佢呢，呢个系佛教嘅角度。咁如果又从另外一个从呢、这个民族嘅角度嚟讲，呢啲所谓青龙缘毛呢系一个大中华嘅传统嚟嘅。对于佢嚟讲，佢就系自比为呢隻老虎，佢已经跑出嚟。当然老虎系更加顽强更加呢个草莽嘅意象嚟嘅。佢已经可以推翻呢种意味喺度。咁其实都几似呢位艺术家嘅，即系陈瑞宪。佢我睇佢好多访谈呢，佢好可以讲系几串几嚣张嘅一个人嚟嘅，佢一啲都唔避忌自己系即系认为自己艺术系好好啦，同埋 才华洋溢， 才华洋溢啦，同埋佢去评判好多嘢，佢评点好多嘢，佢一啲亦都唔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小地方啊，或者系一个属于文明嘅边缘嘅一个艺术家，佢去睇翻中国艺术又好啊，睇翻西洋艺术又好咧，佢系觉得自己系平起平坐嘅，就好似呢只老虎咁样。 我記得咧，我哋上一集一開始嘅時候，廖偉棠都講過，陳瑞宪其實佢都即係法文了得啦，亦都譯過一啲即係法國詩人嘅作品。但係調翻轉，我覺得佢嘅詩幾難譯翻做英文或者法文喎。 據聞咧，法文佢自己譯翻嘅。但系我無緣得見啦。但系英文即系其實我哋都真係好難想象，尤其佢入面咁多咁異國情調嘅詞語， 青龍玄武都唔知點譯啦。 同埋咧，佢用嘅漢語，其實如果大家留心聽兩集節目咧，其實同我哋漢語真係唔一樣。係好多其實可以夾雜咗土人嘅方言啦，或者可能係一個流傳嘅過程之中，其實佢已經遠離故國成百幾百年啦。佢嗰一族。嘅时候，其实佢哋仲算唔算系华人呢？即系一个广义嘅华人咯。 咁其实我谂而家咧，譬如阿廖伟棠，你话揾佢嘅诗集都花咗好大段嘅时间。 系啊，我一定仲想揾啲新加坡朋友再帮我揾下。应该其实喺新加坡，佢既然系一个咁出名嘅人，冇理由冇再出佢嘅书嘅。 系，不过画作就可能就会易啲，会喺从呢个展览当中见到。 其实喺网上一般揾到嘅都系佢嘅画作。同埋佢自己嘅靓仔相， 几十年前 系啊， 好咁，我哋两个星期啊都介绍咗新加坡诗人陈瑞宪嘅作品啊，有机会咧，我哋真系要揾一揾佢嘅诗集啦。 系 好，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